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595点，跌115点，总成交1,1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7点，升17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34蚊，跌1蚊；中芯国际29.85元，升1.65元；阿里巴巴246蚊，升2元。美团点评191.9元，跌3.1元；友邦保险70.05元，跌8毫；港交所370.2元，升7.6元；建设银行5.68元，跌9仙；中国平安82.1元，跌5.5毫；汇丰控股34.95元，跌7毫；小米集团14.82元，升6仙。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英镑10.173。瑞士法郎8.534，澳元5.572，加元5.773，新西兰元5.176，欧元1.86，欧元系9.1862，每百日元对港元7.4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9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0点，跌629点。港金现价报18,260蚊，比上日收市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59美元，卖出1,977.6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系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龙尾九龙湾验车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虹桥底去深水湾。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0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提一提大家，外面的天气麻麻地的，路面湿滑，请你安全至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聖靈一點抗疫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過去那幾個月，全香港的市民都是同心抗疫，請不要鬆懈，繼續忍耐，保持社交距離，注意個人和環境的衛生，勤洗手，戴口罩。我有信心香港一定能夠打贏這一場抗疫戰。 香港電台第一台，與香港人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先走。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的晏昼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自由自由风，自由风有陈燕平喺度嘅。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89%嘅。留意啦，天文台咧而家系有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根据咧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就系位于南海中北部嘅季风低压咧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咧似乎在形成中。咁天文台亦都话啦，就係佢哋会考虑呢喺今晚呢发出三号强风信号㗎。咁不过留意啦，其实而家呢都淨係有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㗎啫。咁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住啦，星期六日嘅天气变化啦，因为呢天文台都话就係预料呢个低压区呢喺星期六同星期日会係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㗎。华南沿岸咧风势会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面咧有大浪同埋涌浪，亦都呼吁市民咧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咧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嘅。咁请大家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啦。嗱，首先咧亦都即系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啦，今日个疫情情况啦，因为咧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资料咧吓，今日咧亦都系新增咗121宗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嘅，系连续10日咧都系单日过100宗噶啦，其中咧118宗咧就系属于本地个案嚟嘅。咁咁多嘅个案，咁究竟系咪证明香港嘅防疫工作啊，仲有冇啲地方需要修订嘅咧？而家主要咧就系靠一个保持社交距离咧，都系一个几主要嘅防疫措施嘅。当然都仲有其他措施啦，咁但系保持社交距离咧系一个比较重要嘅防疫措施。咁而喺呢个防疫措施之下咧，好多大型活动都不能够举行嘅，咁可能大家都会有个疑问啦。嚟緊一個最大型嘅活動，咪係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咯。咁究竟咧嗰個又會唔會受到疫情影響咧？嗱，而家唔知道。不過一陣間嘅傍晚6點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會舉行記者會嘅。咁到底到時會唔會觸及到呢方面嘅問題咧？咁啊，請大家留意。到時香港電台第一台咧，亦都會為大家轉播記者會嘅一啲主要內容嘅。咁當然啦，自由風，自由風亦都會跟進住咧政府睇下有啲咩嘅新公布啦。不過講到選舉咧，尋日咧亦都有12位嘅參選人啊係被取消資格嘅。咁呢12個人當中咧，其中咧以屬於公民黨嘅成員咧嘅人數係最多嘅。咁其餘咧有一啲咧就被稱為係抗爭派嘅又去參選嘅人士啦。咁而嗰個嘅被即係取消資格嘅理由咧， 都有唔同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话佢哋系参与过一啲嘅声明啦，就系参有份联署一份叫做抗争派立法会参选人立场声明啦吓，咁呢份嘅参有签呢份声明嘅人士咧，就被选举主任咧指为咧系原则性反对制定港区国安法嗱，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考虑嘅理由嘅，咁因为咧。所以主任亦都话啦，即系亦都系质疑到咧，佢哋系冇真确拥护基本法意图及保证效忠特区。而其实咧，乜嘢叫做去呢个保拥护基本法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咧，系即系政府寻日嘅新闻稿啦，咁佢亦都特别指出咧，就系话选举主任咧有参考到特区嘅原讼法庭就陈浩天案嘅判词。而在那个的判词入面呢就指出呢就是那个的声明呢就不单止是单单呢是为遵守基本法而更加需要支持推广及信奉基本法这个就是当时陈浩天案的司法复核案的一个的即是判词的内容来的。这样子就引起了另外的一些人士就质疑了就是说究竟现在那条的红线是摆在哪一度呢个红线是不是会越来越模糊呢这些问题转头跟大家倾倾啊但是大家对于即是嚟緊的立法会选举有些什么的睇法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一同我哋倾下的。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31号朝早10点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开会主席陈建强说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对港台节目铿锵集反映意见的信件委员会会严肃处理但会议不会讨论停播的问题。 这方面绝对不在那个议程上面每个节目的播放怎样去拍那些呢交返给广播主动同的团队这个是日常工作顾委会呢我们是只是给方向性 的意见。 中午12点立法会选举九龙东的参选人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裁定提名无效他批评选举主任的决定不合理 先不要说我在今年较早时分已经是退出香港众志而是其实早在半年前香港众志这个解散了的组织在今年一月已经公开宣布停止推动民主自决而这个以过去的政治联系裁断参选资格呢是绝对不合理的现在根本上就没有分边个是激进啲，边个温和啲，而系佢根本上就系想将成个民主派一网打尽。 康泰旅行社被一间公司入禀要求清盘，康泰话已经准备资金，相信好快可以同相关公司解决。下午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1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8宗系本地个案，而喺本地个案入边，有大约62宗系同之前嘅个案有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噶。刚才都有讲过啦，就系选区主任咧，点解会取消某啲嘅参选人士去嗰个参选嘅资格咧？就系话咧，包括咗话佢哋有一啲咧就寻求外国干预中国。或者以及是香港的事务啦，亦都话佢哋咧原则性系反对咧港区国安法啦，亦都话佢哋咧滥用议员嘅职权咧，迫使政府接受一啲要求啦，同埋亦都可能包含咗咧，譬如话佢哋意图推动民主自决啦，喺社交媒体展示即系光时嘅标语啊，拒绝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啊等等呢啲嘅理由理据嘅。咁究竟而家如果系要参选嘅时候，点样拿捏乜嘢先至系？叫做擁護基本法咧，電話號碼187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意見啦。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啊，係公民黨嘅主席梁家傑，梁家傑你好。 系徐燕平你好。 首先咧就系你哋而家暂时目前为止咧有4位嘅参选人咧都系被取消资格噶。有冇新嘅一啲嘅消息啊？暂时即系人数上面。 暂时冇吓。 系。 似乎今日好似据嗰啲媒体报道就话唔会。 再有新的 DQ 住嘛，好似话。 咁啊，唔知系咪即系涉及到其他政府有一啲嘅决定啦，又唔知啦。不过咧，其实你哋整体嚟讲咧，你哋点睇政府对于你哋嗰四位嘅参选人去 DQ 佢嘅理由咧，摸唔摸到其实究竟嗰条红线啊？吓，即系所谓真诚拥护基本法嗰样嘢个定义系啲乜咧？ 我寻日第一反应就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啦。吓，嗰个红线咧系漂移嘅，而且佢漂移嘅方向啊、速度啊同埋轨迹咧系不能预测嘅。咁所以呢样嘢咧系令到成个立法会选举或者个立法机关本身。嗰、那個即係取信於民啊，同埋佢嗰個地位得唔得到尊重咧，都係一個好負面嘅一個信息嚟㗎啦。咁因為頭先你都提過啦，即係佢提到嗰啲即係 DQ 嘅理由咧，其實都真係似是而非㗎噃。即係你譬如你話我哋原則上係反對这个人大常委会闭门造居特首都未睇过文本之前就为香港立咗港区国安法。这个是出于我哋呢是去维护基本法嗰个立场㗎嘛，是咪？因为基本法23条讲到明喎，你是香港本地自行立法㗎嘛。咁即係譬如呢啲咁嘅嘢呢，咁当然佢睇法有另一个角度嘅。咁但係佢又唔会话特别公布，好似头先个引子咁讲啦，佢唔会话我而家有10个因素啊，咁呢就逐个呢就比重占几多分，我剔完之后呢个评分个结果就係咁多分就合格，咁多分就唔合格，咁唔係咁㗎喎。咁所以呢变咗就好难拿捏囉。咁係我觉得影响咗即係受到即係政治權利、公民權利、國際公約啊，第25條所保障嘅公民嘅選舉權同被選舉權咯嚇。 你頭先有提到咧，即係國安法嗰個問題啦。咁似乎而家睇上嚟咧，話個候選人係原則上反對港區國安法咧，都足以顯示佢唔信奉推廣同埋支持一國兩制嘅基本原則，客觀上係唔可能有擁護基本法嘅意圖。即係而家選舉主任咧嗰個嘅解釋就係咁樣啦。咁我想問啊，即係你頭先就話啦，即係你哋反對國安法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基本法23條咧就寫到明係香港特區係自行立法係制定一啲國家安全嘅條例噶嘛，咁而港區國安法就唔係根據23條啊嘛，咁所以你又覺得喂我都係為咗呢個基本法而去即係發言嘅啫。咁但係實際上咧，如果根據翻即係中央佢一路講話點解要制定即係港區國安法嘅嘢咧，佢就話呢個同基本法第23條咧係並冇任何嘅一啲嘅矛盾喺度啊嘛，即系你依然系要履行自己嘅憲制責任啊嘛。咁好啦，我想問啦，即系當選舉主任俾曬呢啲信息之後，其實你哋以後如果想再參加選舉嘅時候，會唔會就係你哋會喺呢個國安法呢啲嘅事件入邊咧，去唔出聲咧嚇，以換取一個可以參選嘅一個資格咧？ 嗱，因為陳燕平啊，呢件事咧而家係發展緊嘅。我哋都唔知道咧，譬如我哋有其他嘅參選人咧，佢哋入咗報名表，咁佢得到個乜嘢嘅待遇，同埋有乜嘢嘅一個處置啦。咁而你講到將來，咁啊真係都唔知係幾遠嘅將來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就而家嗰個困籠啊，打困籠喺邊咧？就係我哋原本以為。即系你喺颁布基本法嘅时候啊，我哋几位参选人咧，其实都喺复函啊，即系我哋去回复嗰个选举主任嘅复函里边咧，特别咧系引述到呢个基鹏飞主任啊，当年咧1990年嘅3月28号，当佢系喺北京喺人大会议上面咧，系去提议通过基本法嘅时候，嗰、那个发言嘅。全文嘅，呢篇文紅文咧，其實可能你都有印象咧，就喺1990年4月4号頒布基本法嘅時候咧，直情係附咗落去基本法嘅文本作為一個附錄嘅。咁其實大家好清楚啊嘛，即係如果你照當時嘅講法，就係 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宪法31条建立特区。建立特区的时候呢，那个基本法就是特区的根本大法，那个宪法来的。咁如果你话你喺呢50年里面呢，即係直到2047，你係可以随意係将嗰个国家宪法或者中国内地嘅法律係加诸于香港，甚至你人大常委呢係这样那样神时某时都去行使你嗰个无上嘅权力嘅话，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係从何说起呢？所以呢样嘢就係一个好根本嘅嗰個分歧嚟嘅，即係如果你唔係咁樣啊，都唔會喺2014年嗰個國務院白皮書咧，係引起香港咁大嘅躁動啦。啊，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咧，你而家變咗咧，就係嗰個執行起上嚟咧，嗰個基本法咧係好似冇一個客觀嘅準繩。嗱，而家6點鐘特首就出嚟講嘢啦，咁唔知佢講乜啦，有啲人就猜測。就話咧，會唔會係人大常委已經作咗一個方向性嘅一個解釋嚇，係、將基本法有關立法會議員任期4年係解做5年咁。咁如果四都可以解做做5嘅，咁咪你可以只要只鹿叫佢做馬，弄黑成白都得噶嘛。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個困籠咪就係、是，如果解釋權完全在你，你係奉行人民民主專政嘅。咁你话乜就乜嘅，咁嘅时候一国两制又从何可以说起呢？就系呢个咁嘅困难啦、 啊。嗱，梁家杰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是、有一啲嘅被即系去取消资格嘅人士啦，就话咧，因为佢哋都有份咧签署一份嘅声明啊。咁嗰份声明咧系啲乜嘢咧？就系、是、默诺无悔、坚定抗争嘅声明书咁样。就系、是、话如果民主派嘅议席过半咧，就会否决预算案啦咁样。但系实际上都有其他嘅一啲嚟自叫泛民嘅参选人咧，佢都有签呢份嘅声明嘅，但系似乎而家就有一啲就即系冇收到任何取消资格嘅通知啦，亦都有啲咧就似乎冇收到查询啦。你点睇？似乎系咪有差别咧？ 咁梗系有啦，唔系似乎啦，系明显嘅差别啦。咁但系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即系叫做专权嘅一个政权咧，佢要向人民发出嘅信息啊嘛，就系、是、你。是在我的那个意愿之下呢，才可以行使你的一些权力的，或者就是参选权啦、啊、吓。咁即是系冇谱啊嘛。个问题就是咁啊，即系正如你指出个问题嘅核心啦，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同时做咗一样嘢，但系呢你就有因为呢样嘢系被 DQ， 我就冇嘅。咁你究竟点解会系咁样呢？咁样拿捏呢？吓、啊，譬如你话你另外头先我哋提过噶、关于嗰个港区国安法，其实我印象中吓系冇一个通过咗初选而成为一个参选人嘅叫做民主派嘅参选人咧，系冇表达同一个立场嘅、就系、是、我哋系原则上反对人大常委系为香港立。港區23条噶嘛，咁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咁點解淨係12个咧？咁其他嗰啲都做咗同一樣嘢㗎？ 係咪你覺得即係點樣評估點解會有呢個區別待遇咧？ 嗱，呢個咪人治嘅特色咧，你要問嗰個人啦。即係如果譬如你話習近平主席揸 fit 嘅，咁你問主席啦，即係點解你要特別係針對楊岳橋、郭榮鏗係嘛？点解又唔揾其他人呢？咁呢个系佢先答到喎。人嘅特色就系咁啊嘛。 嗱，梁家杰，因为我都好重要咧，政党嘅生存咧，其实都好在于佢哋究竟喺个即系选举入边有几多嘅议席或者席位噶嘛。咁而家你哋有4位都冇呢个参选资格啦。咁会唔会系下一步公民党可能系冇晒其他参选资格？咁你哋点样评估对于公民党嘅未来嘅影响呢？ 这个呢，我都信一定是一个公民党上下呢同仁啊是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来的。即是现在呢似乎呢就是公民党起码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被这个政权呢是用一个独裁的人治的方式呢是排挤的。起码是排挤在那个议会以外的。 尤其是立法會以外啦，係咪？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要諗我哋跟住落嚟嘅發展，我哋係點樣係喺我哋十幾年嚟建立嘅呢個公民社會嘅網絡，我哋點樣去服務我哋嘅街坊啊，嗰个网络去发展咯。呢个我哋一定要探讨嘅议题嚟噶啦。 系嗱，最后仲有一分钟，有消息传就话六点钟嘅记者会咧，可能系同选举相关嘅，甚至有啲消息话可能会押后选举，即系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嘅。你有咩嘅睇法 啊？嗱，我觉得呢个押后选举咧系一件非同小可嘅大事啦，因为你过去呢六个月有疫情咧。世界上有41个国家同埋地区呢係根据佢哋嘅宪法同埋法律呢係做一啲定期嘅大选嘅。最近嘅就当然係包括新加坡啦，三个礼拜前先做完。咁但係你特首如果你真係宣布押后嘅时候，你又唔去封关，你又唔去考虑用新加坡或者南韩嗰啲扩大嗰、那个即係延长个投票时间啊，增加票站啊，減低社交距離，咁你就跳到佢嘅結論係要延遲咧，咁就好難服眾咯。 明白， 人哋會懷疑你係有政治目的咯。 好多謝曬你，梁家傑。咁當然啦，緊六點鐘嘅記者會講啲咩咧，要留意翻六點鐘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天文台表示，考虑在今晚发出3号强风信号，并取消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季风低压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料该低压区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新增1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8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62宗和早前确诊的个案有关。屯門康和護老院、旺角稻香群組再有人確診，另外有3宗輸入個案，分別是一名由菲律賓返港的外佣、一名印度海員和一名墨西哥商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傍晚舉行記者會，消息指會宣布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由於選舉會押後，據了解已經報名的參選人提名將不會處理。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說，如果選舉押後較長時間，為公平起見，應該將提名期推倒重來。他又說，如果選舉押後期間要召開立法會緊急會議，可以援引《立法會條例》第11條，而被裁定提名無效的現屆立法會議員亦都可以出席。22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就發表聯合聲明，反對押後9月的立法會選舉，認為等同引爆憲制危機，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盡力安排充足防疫措施，讓選舉如期舉行。學生動員前召集人鍾漢林和3名前成員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日前被警方國家安全處拘捕。鍾漢林被扣查48小時之後，首先獲准保釋。他說未被警方正式落案起訴，他和代表律師未了解案情細節，但相信有入獄風險。他說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他一直遵守基本法，質疑今次被捕是政治操控。鍾漢林又說已經被警方檢取退役樣本鑑證，他要交出旅遊證件，並以5000元保釋，每月到警署報到，又被要求在72小時內刪除部分社交網站文章。他提到星期三準備前往旺角警署報到途中，在元朗一個商場被多名男子從後制服，有警員向他展示搜查令，再到他的住所檢走三部電話、一部電腦、成績表和入台證等。天氣方面，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

包括咧係否決財政預算案嘅，迫使特首咧回應五大訴求。咁有啲人又簽咗呢個聲明啦。咁有啲人簽咗呢個聲明係收到選舉主任嘅查詢啦。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咧，雖然佢冇收到冇簽呢個嘅聲明嘅，咁不過咧，其實佢哋都有去簽咧另外嘅一啲嘅聲明嘅，就係、是、包括咗係有380多位嘅區議員咧嘅聯署就人大制定港版國安法草案嘅聲明嘅。嗱咁啊，由於咧喺今次一個即係DQ 嘅理由入邊咧，就係話有一啲人咧係原則性反對港區國安法噶嘛，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疑問，就係有啲可能係簽署咗頭先我所講嘅嗰個區議員嘅聲明，係關於國安法嘅聲明，佢又有參加今次嘅立法會選舉，但係似乎到而家為止咧，有一啲咧又似乎唔係好覺咧，佢哋有收到選舉主任嘅查詢嚇。咁當然即係。可能有不同的人士即係收到不同的信息啦。咁不過，如果係咁嘅時候，咁究竟嗰條線啊，即係要取消資格嗰條線啊，或者係選舉主任考慮係唔係應該要去信某啲嘅人士，進一步查詢佢哋究竟擁護基本法個意向係點樣咧？啊，究竟係點樣去拿捏呢條準則喺邊一度咧？187232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㗎。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黃先生啊，黃生你好。 你好啊，係主持人。我未講個問題之前咧，咁我等即係正話見到話公民黨嗰度咧，佢就即香港而家冇曬呢個係民主自由啊，即係人事國安法之後，咁我自己本身嚟講咧，就係、是、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咧，咁我係過呢一個係羅湖咧，除咗入境處之外咧，隔離亦都個政治部嘅同事喺度咧，係幫手去查嘅。咁其實而家香港咧嗰、那個言論自由啊，同埋嗰個進出自由咧，係我覺得比以前更加好。好簡單，我打電話嚟鬧香港政府，又或者嚟講咧，我直情咧好似叫法輪功咧，喺銅鑼灣街頭咧，即係可以鬧呢個係中國嘅雜生咁樣都得嘅，即係冇問題嘅。咁好啦，咁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嘅言論自由咧，其實冇話係差別咗嘅。咁至於你話係點樣去？DQ 即話係嗰啲入選人資格咧，我覺得嚟講呢個唔單止係國安法，最緊要就係佢哋咧係去到外國咧係宣揚咧就要制裁香港。嗱，你知香港一個自由經濟港嚟噶嘛？香港最主要嚟緊搞貿易嘅，咁你無端端叫外國政府去制裁香港官員，或者嚟講係立啲法例，好似簡單，你唔可以嚟講咧就經濟啊各方面都有影響。咁我覺得如果真係為香港人好，點解要做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真心為香港好嘅，真係唔好喺立法局議員咧做一啲係破壞啊，即係真係係嗌交啊、拖延，其實做真正嘅民生嘅嘢，反而係更加緊。 因此，你都認同即係呢一啲嘅人士不符參加立法會選舉嘅資格。 我覺得係啊，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咯，外國議會都係啦，即係你知道外國都有國安法噶。問題就話點解香港自己有國安法呢？其實應該咁講，應該民主派人士咧九七之後咧，中國大陸比較放鬆咗，咁咧民主派人士咧玩得太過分啦。咁而家只不過咧，即係國內咧係收翻好，收翻緊少少。咁我覺得呢個係比較係好，因為如果你即係香港好簡單反修例事件之後咧，你到處破壞到處成，咁呢個係咪香港之福呢？即係就算警察啊都要嚟做係制止暴亂，反而你而家巡邏都少咗，好似。琴日我都打電話，有聽眾打電話嚟，喂，點解嚟講咧？啲人咧冇戴口罩，冇警察嘅就條街，原因就係話，因為啲人咧用咗去做制止暴亂啊嘛，嚇。 多謝曬啊，黃先生嘅意見啊，有位鄭先生喺度啊，嚇，鄭生你好。 係。咁啲人咧，通常啲聽眾話支持 DQ 啲議員咧，泛民議員其實第一對大字就去到佢哋搞亂香港就要 DQ。咁其實邊個搞亂香港最緊要啊？邊一個係送中條例？要係咩啊？逃犯天堂，唔想香港有逃犯天堂，嗱而家全部變成逃犯天堂啦，每個國家都同香港斬到攬啦。咁好啦，第二邊個令到香港冇啖好食啊？邊個係冇諗參詳好就整個限聚令出嚟，兩日唔夠，啲人要去廁所食飯啊？咁點解一個國家可以容許一個咁嘅元首可以逗留喺可以仲可以管住喺香港啊？喺呢個地方啊？咁咪淨係有共產黨一樣嘢咯？是不可以驅逐去話第二樣嘢，就哎呀香港咩你勾結外國勢力，咁講真句啊，大家瞓醒未啊？香港由Day One開始都係勾結緊外國勢力噶啦，我哋係用緊美金掛鈎美金，就算係邊任志剛都驚緊我哋香港個美，我哋會斷鈎嘅。 咁你話啦，香港交住個底啊，有幾多啊？我哋個老底得$40,000嘅，四千億美元嘅啫。呢四千億起多兩起多幾個咁啊，大白象冇曬噶啦。咁我話第三樣嘢就話香港嗰、那個那個國安法。咁香港一個咁小嘅地方，係可以令到中國咁大嘅地方係冇曬安全感。咁香港唯一香港點解會咁樣？香港一國兩制，你就話要令到就會令到你香港中國大陸係冇安全感，咁不如唔好玩一國兩制啦，一國一制啦。香港咁細地方都搞到你冇安全感，你唔好講，冇俾人笑死啦。我就講咁多嘅啫。 多謝曬鄭先生，聽埋曾生啊，你好，曾生。 係你好。 係曾生你好，係有咩睇法？ 係我想講咧，特區政府咧。急不及待咁样要 DQ 嗰啲参选议员啦、啊、据我所知佢迟少少呢特首会宣布啊将个嗰个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好似 啊。而家唔知就係知道六点钟个人记者会啫，内容唔知道。 咁又有咁嘅公布啦、啊、其实你咁样做急不及待咁你不如唔好选啦，选嚟做咩呀？委任唔係得囉，无谓浪费咁多人力物力公帑啊。 嗯。 啊个委任唔係得囉，什么选举呀？选嚟做咩呀？冇得选㗎喎、啊。 係、 嗯。係反对派你都 DQ 咁样。是不是多此一句呢？如果是这样。 好，多谢晒曾先生的睇法。18723,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来发表你的睇法的。有被取消资格的参选人呢，他就说即是这个今次的举措呢是毁灭了选举战线的幻想，即是根本都不用可以再想选举了。究竟大家怎么看呢？18723,打来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 sound again. 今日咧，就系想讲字尾系一个 T 音，然后后面楞住一个系响音开头嘅字，即系好似 A I O U 咁样。咁通常咧，我 T 音楞埋落去咧，如果我讲嘅英文是即係所謂 BBC English 啊，即係比較可能正式啊，或者好似比較受過教育程度比較高嘅音嘅時候咧，通常咧我咧個 T 音係會讀出嚟嘅，但係噴氣唔使噴得咁勁。譬如 E A T 跟住 I T 食咗佢啦，咁我哋咧叫做 eat it, eat it, eat it, eat it。咁個 t 咧就可以楞翻落去咁樣 eat it。但係咧個 T 音唔使噴氣噴得咁勁，唔使 eat it， 咁個 T 音太勁咧就會誇張咗少少。但係咧。如果假設你所學的英文是比較 local 少少嘅，就唔使話咬字咬得咁正嘅時候咧，尤其是係倫敦人嘅口音咧，通常呢個 T 音，因為佢係一個響音同響音中間嘅 T 音咧，嗰、那個 T 音好多時候啲人會食咗佢嘅 ，OK？ 咁但係就有啲人咧，尤其是係受過教程度比較高嘅人啦，可能就會覺得咧，咁樣讀音係有少少難嘅。但系就大家其实而家好多越嚟越多人都系咁读噶啦，咁咧佢 eat it 咧，即系一啲比较 local 啲伦敦嘅口音，通常佢就 eat it， 咁咧就急停咗，咁就食咗个 T 音 eat it，OK、okay? 好唔好咧？需唔需要学咧？萧叔就唔敢讲 ，OK， 视乎你想学嘅英文系边一种 style， 但系你一定要听得明嘅。再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八點鐘，我哋嘅 eight o'clock 個 T M 可以諗埋啦 ，eight o'clock 蕭叔自己咁讀嘅。咁但係倫敦有啲本地嘅人咧，就可能會有時會讀成咧 eight o'clock 咁樣，亦都係同一個道理，就係某一啲口音嘅人咧，就會食咗個 T M， 當嗰個 T M 喺響音同音中間嘅時候。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一八七二三一，电话旁边咧，请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嘅，陈勇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今次咧呢个嘅 DQ 事件啦，咁有12个嘅民主派嘅参选人咧，佢嘅提名系被裁定无效嘅。咁但系亦都想问啊，即系选举主任咧，佢哋去取消佢嘅资格或者裁定无效嘅理由咧，就系、是、其中包括话佢哋原则性系反对港区国安法嘅。咁嗱，实际上即系如果举埋呢一点。出嚟嘅时候咧，系唔系即系反映咗国安法系提升咗一个等同，甚至系高于基本法嘅宪制地位咧？ 其实我哋睇到咧，包括政府啦，或者系即系报道讲嗰、那个，其实五大理由噶嘛，真正拥护基本法嘅五大理由，包括即系如果有啲人违反，即系话佢支持港独或者民主自决，或者支持港独作为自决嘅前途嘅选项。跟手尋求外國干預香港事務啦，包括反對原則上反對國安法，即係呢幾大理由裏邊咧，係一項或者多項噶嘛，唔單止淨係一項嘅。而且如果你按照憲制嘅嗰個標準咧，其實國安法同基本法都係人大常委會或者全國人大授權人大常委會咧係通過嘅，喺法律上咧，佢哋嘅地位都係屬於咧國家級定嘅法例嘛。咁所以咧。如果呢一扎人士被 DQ 嘅，咁应该就係呢选举主任按照法例佢哋相信佢哋会违反相关嘅呢样嘢然后 DQ 佢㗎嘛。 嗯，咁即係你嘅意思其实係国安法同基本法呢，如果去考虑即係嗰个人嘅参选资格嘅时候呢，基本法同国安法係位于一个同等嘅高度㗎喇。 如果按照法原理方面或者法律上嗰、那个颁布啊通过咧，佢哋都系来源于全国人大嘛，所以就变咗嗰个位置咧，即系国安法嘅位置咧，系高过本地嘅其他嘅相关嘅法例咁。 咁系咪即系话以后属于全国人大所公布嘅嘢，如果系有人提出一个反对或者系异议声音嘅时候，佢都可能会有机会冇咗参选嘅资格咧？ 但我哋见到其实喺法律上嚟讲咧，每一位就算被 DQ 嘅人士，佢仍然有自己嘅权利咧，按照呢个法律嘅程序寻求上诉啊，或者咧系透过法律上嘅程序咧，去希望佢能够得席噶嘛，佢自己会申诉呢方面噶嘛。咁变咗呢啲程序方面咧，都系根据香港，就算国安法我哋见到咧，都系要行香港本地嘅呢、這个法律嘅程序嘅。所以呢方面是法律上是保障双方大家的权利的。 嗯。 只不过就是以前没有国安法，所以 DQ 的理由呢可能是以按照本地的法律为主。咁而家有了国安法之后，就会国安法是摆落去是其中一个，即是比起以前是多了国安法这一个的选项呢，去评估啲候选人或者参选人啦。有冇违反相关嘅法例，或者系会唔会被 DQ 咯？ 嗱，不如陈勇又举梁继昌个例子啦，因为咧梁继昌佢选举主任就解释点解佢嘅提名系无效咧，就系话系本年三月咧佢系访问美国啦，同埋咧喺同月十号啦，同行嘅两人咧就召开记者会，详尽交代促成美国对香港制裁嘅行动同埋跟进工作。佢话咧，尽管咧梁继昌喺发言嘅时候，后咧冇提及到制裁，但系佢担任记者会主持人嘅角色咧，亦都冇喺会上提出反对制裁，直至回复选举主任嘅时候咧，先至试图划清界线，因此咧亦都系裁定佢嘅参选咧系无效嘅。但系我哋睇翻啦。佢系三月发生嘅事，而港区国安法咧生效都系七月一号嘅啫嘛。咁某程度上系唔系用紧一个即系当全国人大都仲未颁布，甚至都未话去立国安法嘅时候嘅一个内容，佢嗰阵时嘅行为就去判断佢，喂你都系唔符合资格，唔系去即系呢个效忠特区噶啦等等。咁呢个系咪一个合理嘅一个咁样嘅判断咧？ 我哋听到唔少嘅法律学者都讲翻咧，国安法咧佢系由佢实施，即系唔系有嗰个追溯力噶嘛。咁但系我哋睇到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佢嘅行为系一路顺住嚟嘅，即系等于有啲人佢打劫银行，佢除咗嗰一刻之外，佢嘅策划啦，有啲证据，有啲各方面咧，呢啲一系列嘅。咁如果梁继昌先生佢觉得佢自己其实由国安法订立即七月一号之后。佢冇再相關嘅行為，其實佢可以申訴噶。咁調轉嚟講，你會見到呢個係其中一個個案啦。如果講劉榮康先生佢嘅咧， 佢喺嗰個社交媒體啊，或者佢主張嗰方面咧，其實一路都要主張港獨啊，然後咧香港獨立啊，咁即係等等呢方面，咁變咗呢啲咧，就形成咗其中一個證據，即係我自己相信啦，就係嗰個選舉主任咧，就覺得你一路講呢啲，而且見唔到你係即係話我唔要呢啲啦，我宣布我未來嘅行為啊言行咧，我唔再係強調港獨啊，主張呢方面。咁如果咁嘅時候，咪選舉主任咪相信佢一路嘅行為到而家啊，包括最新嘅都係咁樣堅持跟守，根據呢一點有機會咧係即係 DQ 佢咯。但如果佢申訴，當然佢可以申訴，佢就話俾我聽，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我可以改邪歸正啊，我可以即係改正自己嘅行為啊。咁變咗佢又提供證明，然後選舉主任係咪相信佢已經符合咗新嘅要求啦？我哋見到以往嘅選舉嘅 DQ 嘅個案裏邊咧，都有類似嘅嘢㗎。有啲人咧係被 DQ， 但有啲人佢嘅新嘅行為佢證明咗，咁到之後。佢又冇被 DQ 或者新，即係佢上訴得直都有。 唔係嗱，當然啦，即係佢哋可以申訴啦。不如我哋如果翻翻去梁繼昌嗰個個案嚟睇咧，佢係可以申訴嘅。咁當然即係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嘅裁決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就係、是、基於一個佢國安法都未生效嘅時候一個言行而去判斷咧，佢個即係參選嘅資格係無效嘅時候，現實上。佢亦都係冇機會參與今次個選舉噶嘛？咁選舉主任一個咁樣嘅裁決係咪一個真係公平嘅裁決咧？即係你申訴可以申訴啊，但係無論點都好，你係冇咗一個今次選舉嘅參選資格，同埋就算佢作出申訴，其實你係要令嗰個人係耗費心力財力去處理呢件事喎。咁呢個係咪一個真係合理嘅做法咧？ 但最关键我哋觉得都是依法办事的，即是如果选举主任讲的只是唯一一项是以他以前的，那可能他申请上诉的机会会大一点，但如果选举主任除了这一点还有一系列的，那当然有双方提供证据，那的时候呢，那就不同过，就不是一点，是不是以其中一点就决定了 DQ 他呢，定是他已经有那讲五大要素里面佢唔止呢一點，而你分析嘅就係呢一點，佢覺得佢嘅理由會強啲，但係可能其他幾點咧，咁啊係政府嘅理由強啲嘅噃，即係包括我哋見到好似黃之峰先生或者其他嗰啲啊，劉永康先生咧，佢哋係公然呼籲人哋，即係話制裁香港，或者話針對邊啲啊，或者呼籲外國咧，即係話去制裁香港嘅即係整體利益嘅時候，咁呢啲證據咧係非常強烈嘅噃，所以就變咗唔係單案啦。我相信就係佢係全部加埋咧。先至係構成咗最後 DQ 佢嘅。如果佢淨係攞一點嚟 DQ 佢，咁佢自己咪上訴得直嘅機會大啲咯。 嗱，陳勇毅有啲人就話，即係今次咧選舉主任嘅呢個嘅做法咧，就係、是、摸唔到佢嗰條紅線咧，到底喺邊度啊？中聯辦尋晚發咗一個嘅聲明嘅，佢其中一個咧就係話無規矩。不成方圆，想问啊，即系今次选举主任嘅呢一啲嘅做法，或者佢哋去裁定无效嘅理据，呢个系咪想定立一个规矩咧？ 我谂所谓嘅规矩咧，其实就系法律啫嘛，法律先至系香港社会，尤其系政治或者公职呢方面嘅最好嘅规矩嚟噶嘛。咁啊，法律里边咧，以往由于未有国安法嘅时候，港版国安法嘅时候，咁有啲人佢唔熟悉噶。但你見到咧，當國安法即係定立嘅時候，未最後7月1號，未最後即係話實施之前，已經有啲人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問題㗎。譬如話有啲人棄保潛逃啦，有啲人走咗去啦，有啲人退休啊都有㗎。咁佢自己好清楚自己嘅情況有冇違法㗎嘛？咁當然官未判㗎。咁而家新嘅國安法落地之後，咁變咗有個新嘅呢個法例，又需要形成一啲案例先至會大家更清楚。但係而家咧。未有具體嘅案例之中咧，佢只係即係按照呢個 DQ 新嘅標準加埋落去嘅時候咧，咁的確會有啲人咧覺得我唔夠清楚嘅，因為佢係新啊嘛。咁但係裏邊嘅內容到最後咧，除咗選舉主任，咁我哋相信咧，如果有爭拗嘅時候，仲要透過相關嘅法庭咧，最後審先得。你見到而家都有啲人 即係當然就要法庭處理啦。不過即係你反覆都認為即係要法庭處理啦，係嘅。不過最後咧，我想問一樣嘅問題就係、是，6:00行政長官會舉行記者會嘅內容係乜未知，不過亦都盛傳可能係同選舉有關，甚或押後選舉。如果真係押後選舉嘅時候，你嘅評議呢個係咪一個公平且合理嘅做法咧？ 我覺得係而家呢一刻咧，人命大過天嘅。連阿特朗普都想延後嘅話咧，我認為即係抗疫，香港700萬市民嘅生命健康咧，永遠係應該放首位嘅。 但是会有好多嘅政治嘅后果嘅，可能亦都会引嚟国际嘅反响嘅。 比起生命嚟讲咧，嗰啲后果我相信香港系需要去承受 嘅。但系呢、這个如果真系押后咗，对于建制派嘅参选人系咪会有利啊？ 你见到有，如果按照比例代表制，系好多高知名度嘅，无论建制派或者系泛民嗰方面咧，佢哋其实系赢当选机会好大嘅。是新人比較舒適一點嘛，所以呢你如果說延遲的話呢，倒不如就講呢對一些知名度高或者現屆的、可能他們會失望一點，因為他可能已經很大機會當選。 好，多謝你陳勇，傾到這裡亦都有六點前的新聞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咧去九龙方向嘅交通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五块田。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通去青山公路葵涌段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近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To be members of a legislative council， 那可以继续议事，咁但係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呢種嘅做法係肯定係唔係適當咁去行使呢幾條條例原意，亦都會構成一個法律嘅挑戰。當然大家亦都好熟悉有一個叫599章，就話喺抗疫期間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曾經多次去根據呢條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訂立咗多項保障公眾健康嘅規例。但是經研究過之後，押後今次選舉的主要目的亦都包括要確保選舉是公開公平，所以它不是單單只是處理公共衛生，所以如果用第599章亦都是未必適用。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鑑於這個疫情是屬於危害公眾安全的緊急情況，我哋決定咧係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即係話大家一般講嘅緊急法第241章，佢係一個唯一可行嘅方案。具體嘅理據係咁樣樣嘅。點解係滿足到係一個危害公共安全，係一個緊急嘅情況呢？我哋而家見到新增嘅個案同埋死亡嘅個案都係不斷上升。如果呢啲選舉活動同埋投票日嘅大量人群聚集同埋人際接觸，令到公眾衛生情況惡化，這個將會構成非常之嚴重的公共安全的危機，剛才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而事實上隨著提名期在今日結束了，選舉活動一定會展開的，所以這些選舉活動將是有增無減。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在這一刻很多人都有個問題，無論是這些數以百計的參選人、400多萬的選民，或者滯留海內外的選民，包括那位寫信說如果 我繼續選呢，他因為是滯留了 在內地呢，他可能要提出司法挑戰了。這麼大組的人呢，他都要知道究竟9月6日香港有沒有一個立法會的換屆選舉，所以那個確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押後選舉是可以減低感染病毒的風險，從而可以舒緩我們公營醫院系統的壓力，這個是符合，是完全符合公眾利益的。而將選舉押後一年，就可以避免妨礙到立法會年度的議事周期和選舉的周期，亦都是可以避免了去不適當地去使用其他的法律條文，而引致到司法的挑戰，造成更加大的不確定性，甚至可以影響到特區政府的管治。用緊急法是否有足夠的理據，大家亦都可以參考 上訴法庭在今年四月就住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裁決，那個裁決是針對我們去年援引緊急法來做反蒙面的規例的，而上訴庭的裁決是清楚確定了這條條例是合憲的，而且它說明是條例的存在是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迅速有效地來立法，來到應付對香港和市民構成嚴重和持續威脅的所有各種緊急情況和公共危險。我們現在正正就在我剛才說的那種緊急的情況了。好了，這條條例的內容呢，我說但稍後呢，我相信這個緊急情況換屆選舉日期第七屆立法會規例的主要內容呢，是會指明新的選舉日期呢是明年的9月5日，都是星期日來的，是會撤銷所有有關今年9月6日換屆選舉的公告，選舉的程序呢也都會隨著我們刊憲而是生效，就會終結了，而我們應該今日刊憲呢就在明日八月一日凌晨零時零分咧就生效啦。咁啊，選舉事務主任同埋候選人咧仍然有啲責任要履行嘅。我哋會處理選舉開支啊、選舉捐贈啊嗰方面。稍後我請司長或者局長咧可以喺呢度補充。但係呢個唔係已經做完咗呢件事啦，仍然有一個非常之困難嘅問題，就係、是《基本法》。《基本法》第六十九條咧係訂明，立法會除咗第一屆任期係兩年之外咧，每一屆都係任期四年嘅嚇。咁所以第六屆立法會嘅任期咧，將會係到今年嘅九月三十日，就係、是、足足四年咧就要結束嗱。咁如果我哋用緊急規例係合憲合法，但我都只能夠將第七屆嘅立法會選舉日推遲一年，但係未能夠處理。咁立法會喺未來一年將出現一個真空期嘅問題，因為如果我用緊急法去話埋呢個一年咧，呢、這個立法會係仍然運作，咁可能就係即係同第六十九條話立法會一屆四年嘅，點解無端又多咗一年咧？係有一啲嘅衝突啦。所以為咗令到我哋嘅工作係更加穩妥，我已經向中央人民政府咧係呈交咗一個緊急嘅報告。是尋求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和指示，那麼國務院已經是回覆了，在回覆的內容是這樣的，國務院是支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基於公眾利益和香港的實際情況，依法作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的決定。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推遲情況之下如何處理立法機關空缺的問題，中央人民政府將依法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決定。國務院亦都係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應該依法做好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而涉及的相關工作。這個是我今天要跟大家的介紹。我現在想請律政司司長補充有關於今天制定了的規例的內容，稍後曾局長會跟大家講有些後續的工作。請司長。 各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是見記者的，她就宣布因應疫情關係決定是引用緊急法，是將原定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是會押後一年，去到2021年9月5日舉行。林鄭月娥形容這是非常艱難的決定來的，她說本港疫情現在是一月以來最嚴重，大爆發的風險是增加，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確保選舉在公平公開情況之下舉行，是需要押後今次的選舉。舉例說就會說這個選舉當日是會開放很多的票站，涉及大量的人群聚集，是增加極大的感染風險，又說很多人是住在內地，不少人亦都滯留在海外，是沒辦法回來投票，而涉及到限聚令現在是兩個人，令到選舉活動都沒辦法舉行，亦都涉及亞洲博覽館的中央點票站問題，因為亞博館將會成為一個社區檢疫設施，而老人家的感染和死亡风险是比较高的。 咁呢啲長者咧未必係願意出嚟投票，或者佢哋家人咧未必會俾佢哋出嚟投票。而現行法例咧，亦都無法考慮其他嘅問題㗎。咁佢話咧，基本法係列明啦，立法會係除咗第一屆任期係兩年之外啦，每屆咧都係為期四年㗎。咁因此緊急規例只能夠將呢個第七屆嘅立法會選舉日期咧推遲一年，而唔能夠處理立法會未來一年出現嘅真空期嘅問題㗎。为此啦，林郑月娥已经系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一个紧急报告，寻求支持同指示。而国务院亦都系回复话支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基于公众利益同香港实际情况啦，系依法作出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嘅决定，亦都会咧系依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咧系作出决定。而特区政府咧系应该依法做好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涉及嘅相关工作噶。有关记者会嘅情况先听到呢一度，我哋转跟进下。被裁定参选立法会提名无效嘅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质疑选举主任回复当中引用陈浩天案嘅判词，话拥护基本法嘅含义唔单止只系遵守基本法，更加需要支持推广同信奉基本法。黄之锋认为是为参选增设政治红线。同样无办法入闸的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就说，选举主任的决定并没有客观标准，形容是龙门红线任搬，质疑连梁继昌都不能够接纳，立法会难以再容纳反对派。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认为，今次的选举涉及国家安全，中央难以不插手。陈妙玲报道。 选举主任裁定12名立法会选举的参选人提名无效，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黄之锋批评选举主任刻意扭曲他的言论，逻辑莫须有的罪名，质疑选举主任在回复当中引用陈浩天案的判词，指拥护基本法的含义不单只是遵守，更加需要支持推广和信奉基本法，是为参选增设政治红线。 为什么突然间会用上信奉这个在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之前前所未见的字眼？我就不明白是否基本法已经上升到一个宗教的层面，是要去我们去信奉。 公民党亦都有四名候选人入不到闸，包括党魁杨岳桥。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裁定提名无效并没有客观标准，形容龙门和红线任搬，质疑连梁继昌都不能够接纳，立法会难以再容纳反对派。 是一条飘移的红线，最夸张的可以是由梁继昌这位这么温和的议员都可以被 DQ 的。你要去问究这条线去到哪里，你画到点，是不是完全鹌鹑一样才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没有人可以做到反对派的。 梁继昌就认为选举主任的决定是非常主观和随意，上诉与否仍然要商议。同样入不到闸的梁访维就说会考虑上诉。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说，今次的立法会选举涉及国家安全，中央很难不插手。 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变成了危及乎或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更大的事务，如果有些事情涉及到国家层面的事情，你又很难想中央不插手。 刘少佳认为做忠诚反对派是要愿意接受在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所组织的宪制秩序之内，不做任何危及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的事。香港电台记者陈妙玲报道。 天文台说考虑在今晚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季风低压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预料那个低压区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会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华南沿岸的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淑明讲下最新情况。 位於南海中北部的季風低壓正係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咧似乎喺度形成緊嘅。天文台咧會考慮喺今晚咧係發出三號強風信號，並且咧係取消而家生效緊嘅強烈季候風信號。嗱，預計咧呢一個低壓區咧會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係移向海南島至到北部灣一帶。佢為我哋帶嚟嘅天氣咧就會為華南沿岸地區包括香港咧風勢頗大啦。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嘅，咁海面会有大浪同埋涌浪，所以大家要留意，市民咧应该要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嘅。对上一次又系由取消强烈 季候风信号就转为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咧，就系1993年嘅时候，季风低压咧就发展成为热带气旋咧，过往都有嘅，视乎咧系佢处喺嘅环境咧系咪有利，即系发展成为热带气旋嘅啫。咁过往都试过嘅，咁都唔系话即系好罕见嘅情况嘅。 本港新增1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8宗属于本地感染。何文田怡安阁一间直销公司出现感染群组，至今有6人确诊和5人初步确诊。另外，何文田太平道太平花园一个确诊女人等候入院期间一度离开住所。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获分配医院之后才会发出隔离令。黄贝文报道。 本港连续十日单日有过百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18宗属于本地个案。在本地个案中，62宗和早前个案相关，当中48宗属于亲友聚会。另外出现涉及何文田怡安阁 Star Global 直销公司感染群组，至今有11人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公司主要进行直销和人手培训，地库有售卖红酒和化妆品，能够容纳大约100人，担心有更多人感染。建成梁氏建筑公司群组再多2人感染，至今累计涉及25人。院舍爆发亦都持续扩大，屯门新墟康和护老中心黄金分院再多3个院友确诊，另外有3间院舍都有人初步确诊。对于一个在何文田太平道太平花园的确诊女子等候入院期间一度离开住所，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那个病人说要出外购物准备入院，又提到病人获分配医院之后才会发出隔离令。 确诊者其实尽快要入院的，入院我们会出一个隔离令在医院的，但我们要出隔离令之前就要知道他会入哪间医院，要有个医院的名字我们才可以出佢即系出一个隔离令咯，咁变咗佢就暂时就唔会话有个犯法。咁当然为咗佢自己同埋为咗佢嘅家人啊，咁佢都唔应该出街啦。 张竹君话：每日超过100宗确诊个案，大约一半源头不明，形容情况不理想，呼吁公众保持社交距离同埋在家工作等。就算当局追踪唔到源头，都可以停止病毒传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一个91岁嘅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朝早喺玛丽医院离世，系今日第二个离世嘅确诊患者。本港累计27名确诊患者死亡。患者确诊之前住喺慈云山港泰护老中心，有长期病患。今个月10号入住玛丽医院接受治疗，但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上午离世。玛丽医院话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另外，屯門醫院一個82歲確診患者在凌晨離世，患者本身都是有長期病患，是屯門康和護老中心的院友，日前因為發燒在屯門醫院留醫，情況持續惡化，延至今日凌晨不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全球超過1720万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67万多人死亡。美国累计近450万人染病，152000多人死亡，两个数字继续是全球最多。亚洲多国的疫情就持续，日本东京都单日首次新增超过400人确诊，都政府不排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的新增个案同样创单日新高，越南更加是第一次出现死亡病例。陈景瑶报道。 内地过去一日再多127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连续三日新增过百宗病例，其中123宗属于本土个案，新疆占112宗，辽宁11宗，四宗境外输入病例当中，广东占3宗，天津有1宗。日本东京都疫情持续反弹，单日新增463人确诊，在都内首次单日有超过400人染病，亦都是连续两日创单日新高。导致事小池百合子说，如果情况恶化，将会采取坚决的预防措施，在别无选择下会考虑单独宣布东京都进入紧急状态。日本全国昨日新增1305人确诊，再创新高，但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认为不等于政府要再次颁布紧急状态，不过会寻求专家意见，在防疫和保持经济活动之间取得平衡。 越南新增45宗确诊个案，全部同现港近期爆发的疫情有关，是自1月下旬出现首宗病例以来单日新增最多。当地亦都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患者是一名70岁男子在现港受感染。菲律宾新增超过4000人染病，再创单日新高。总统杜特尔特宣布延长首都马尼拉的防疫限制措施，去到下个月中。印度继续是全球第三多确诊病例的国家，单日新增超过55000宗确诊，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累计突破1,600,000宗，超过35000人死亡。虽然疫情未缓和，但政府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周末起取消由3月开始实施的宵禁令。瑜伽学校和体育馆会在下星期三重开，同时撤销邦与邦之间限制人员和货运流动的措施。首都新德里的酒店亦都不会再用作检疫设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景瑶报道。 翻嚟本港，本港第二季一手私楼施工及落成量显著增加，不过未来3-4年潜在供应量就减少3000个。另外，本港六月私楼售价指数连升两个月，按月微升0.1%，上半年升近2%。张思文报道。 运输及房屋局截至到六月底的数据显示，未来3-4年，本港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潜在供应量有92000个，较三月时的数字减少3000个。92000个潜在供应入边，现楼货尾11000个，未售楼花61000个，同埋已批出土地可随时动工的单位20000个。至于上季私人住宅单位施工量有7200个。按季增加7倍，按年就增加3.2倍。上半年累计有8100个，按年增加1倍。上季落成量就有7600个，按季增加1倍，按年增加58%。上半年落成量累计有11400个，已经达到去年全年落成量的近84%。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家辉表示，上季落成量急升，主要是原先估计在去年落成的项目顺延至到今年完工。他估计今年全年落成量大概是18000至19000个，低过政府每年大概20000个的目标。如果供应持续减少，中长期楼价或者会受到支持，但短期楼价表现仍然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左右。 嚟紧呢几年嗰个落成都大概系讲紧即系18000几嘅平均啊咁样啦，供应就唔可以一下子咧上升啦。如果供应系继续少嘅话咧，中长期嚟讲咧都会对楼价咧会有一个支持嘅。咁但當然啦，短期嚟講咧，我相信疫情嗰個影響咧係較為大啲嘅。咁樓價方面咧，都可能因為咁咧，嚟緊呢兩三個月啦，都有機會咧，平均二手樓價咧都會調整2-3% 啊咁樣。 另外，差饷物业估价处资料显示，六月本港私楼售价连升两个月，按月上升0.1%，较去年底上升近2%。至于租金指数就连跌9个月之后止跌回升，按月上升0.5%，较去年底下跌5.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政府今日展开下任广播处长职位嘅公开招聘同内部聘任工作。港台顾问委员会主席陈建强表示，不评论港台人事安排，期望下任广播处长谨记编辑自主，不是没底线，要恪守港台约章和遵守所有香港法律，包括港区国安法。陈建强提出，广播处长梁家荣面对政治环境转变和疫情的影响已经尽力，但港台有节目先后被通讯局严重警告和警告的事件，希望梁家荣经一事长一智。林汉山报道。 现任广播处长梁家荣的任期明年八月届满，港台发言人说梁家荣会继续做到合约届满为止。政府今日展开下任广播处长职位的公开招聘和内部聘任工作，交由一家私人顾问公司负责，申请人必须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具备领导本地公营广播机构的能力，持有本地大学学历，或者曾任广播业或传媒范畴至少15年。港台顾问委员会朝早举行本届最后一次会议，主席陈建强说不会就港台的人事安排给予意见，期望下任处长谨记编辑自主，并非无底线。 我觉得广播处长的工作最重要是能够恪守约章，记住我们的珍而重之的编辑自主不是无底线，所以希望港台在制作任何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恪守约章，是能够是准确而持平的资讯，和遵守香港的所有的现行法律，也当然 包括呢個港區嘅國安法。 陳建強又提到，港台節目左右紅藍綠同頭條新聞分別被通訊局嚴重警告同警告，希望梁家榮經一事長一智。 喺被呢、這個通訊事務管理局嚴重警告同埋警告方面咧，顧委會亦對此表示失望同埋痛心，亦都可能喺嗰段時間裏邊咧，廣播處長對於落實約章咧係有落差，即係希望能夠喺錯誤中學習，經一事長一智。榮總是一個很資深的一個媒體的老行專，所謂特別近這幾年香港的政治環境加上那個疫情呢是艱巨的，我相信他已經盡了力，但當然凡事不能夠十全十美，我想對他評價是正面的。 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就表示，期望新處長尊重傳媒專業以及港台編輯自主的傳統。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北斗三號傳建成器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系统正式开通。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说，系统体现中国新时代的科技和综合实力体现。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陈晓君报道。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器开通仪式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多位领导人出席，并且由习近平宣布系统正式开通。 我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话：系统是中国新时代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为世界作出重大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仪式上发表贺电，指出中国提前完成建设导航系统，并且已经进入全球服务的新阶段，是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 各参研参建单位成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提前完成系统建设，建成了我国独立自主、开放兼容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是我国攀登科技高峰，迈向科 台问题，不要向台独的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到2021年的9月5日举行。天文台话考虑在今晚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本港新增1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8宗属于本地感染。何文田怡安阁一间直销公司出现感染群组。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二，健康风险是低。紫外线指数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中等。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季风低压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当中，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的8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香港电台6点财经，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新闻，主持嘅系方嘉莉。内地股市高收近1%或以上，其中上证指数升穿3300点，收市系报3310点，系升咗23点，升幅系0.7%。总结今个星期，沪股累计系升咗3.6%，而成个七月份沪股就急升10.9%，创咗17个月以嚟最大单月嘅升幅。深证成分指数七月就升13.7%，创业板指数就升14.6%。港股方面，今日系反复偏软，恒生指数最多曾經是升228点，收市就報24595点，跌了115点，跌幅是近0.5%。全日的主板成交額接近1192亿。 重磅股腾讯一度系升近3%，收市就微跌0.2%，收报534元。友邦喺70元水平增持，收报70.05元，跌超过1%。下星期一公布中期业绩嘅汇控失守35元，收报34.95元，跌幅近2%。瑞星科技最多升近7%，收市嘅升幅就收窄到近4%。港股今个星期累计系跌咗110点，而成个月就累计升咗168点，升幅系近0.7%。时富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总结大市嘅表现。 环球股票市场特别是亚洲区内股票市场都是做得比较好啦。个源于嚟讲咧，就是、个美元指数其实比较弱嘅，令到有部分资金咧就落咗去一啲亚太区嘅股票市场。咁事实上嚟讲咧，港股其实喺7月上旬都曾经去过啲高位嘅。咁但系咧，去到7月中之后嚟讲咧，似乎中美关系个紧张局面咧系比较明显啊。市场关注总统大选就系嚟嘅时候咧，会唔会呢方面嘅政治风险咧更加会？是比较大，变咗嚟讲咧，个市况就开始从高位回落。咁除咗呢个原因之外，喺恒指架构上咧，因为系比较多啲传统股份啊，个股价走弱啦，亦都系带动住个恒指相对上跑输区内股票市场嘅原因嚟嘅。 咁啊，展望翻八月啦，恒指嘅走势点睇啊？ 八月份方面嚟讲咧，都开始陆陆续续咧会有啲企业公布业绩啦。旧经济嘅公司咧都受疫情影响比较大啦，佢哋嘅业绩应该都唔会太理想，新經濟的公司有可能出個業績會不錯。事實上我們見回美股來計，科技企業的業績好的預期是比較多的。如果你話繼續一啲新經濟出嘅業績係好嘅時候咧，我相信呢類股份係繼續係可以帶動個市係做好嘅。但係就因為恆指成分股裏邊始終有唔少舊經濟股份啦，指數就仍然係限制一定嘅升幅，好大機會八月份上半旬恆指嚟講咧，有機會喺翻24,200啦，去到25,800之間裏邊上落嘅。 政府数据显示，本港私楼楼价连升两个月，而上半年就升近2%。分析认为，政府数据仍未反映疫情对楼市的影响，估计楼价将会受压，全年就跌半成。至于地产代理的数据，就主要反映7月份第二个星期的楼价表现，反映楼价连升三个星期之后倒跌，但跌幅有限。李以琴报道。 差饷物业估价处资料显示，六月本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按月升0.1%，连升两个月，按年就跌1.9%。上半年楼价指数升近2%，上个月中小型单位的楼价指数按月接近持平，大单位就升2%。六月的租金指数连跌9个月之后止跌回升，按月上升0.5%，按年就跌8.7%，上半年跌超过半成。来访执行董事林浩文话：楼价指数仍然未反映最新的疫情，维持全年楼价跌5%的睇法。 我谂个楼价指数咧，其实都符合预期嘅，但系小心一点，其实佢就真系未反映最近个疫情，因为呢啲政府数据系会有滞后嘅。如果你细分嘅话咧，其实见到嗰中成单位咧，其实升幅已经系冇咗噶啦，已经。如果从政府个数据咁睇咧，会唔会就系一啲我哋中成单位呢类购买力咧，其实开始消耗得7,788，再加埋最近呢两三个礼拜，其实一手楼销情系买得到，但系嗰叫做去货量咧，其实就冇之前咁多嘅。咁所以我哋估计啦，其实呢一波嘅购买力其实有机会会唔会喺第三季嘅时候就消耗完毕咧？咁维持翻啦，今年全年嗰住宅楼价系其实会有机会向下调整5%嘅。 另外，本港二手楼价指数连升3个星期之后转跌，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81.69，按星期微跌0.04%。数据主要反映七月第二个星期所签嘅临时买卖合约。中原话楼价未跌，未有出现恐慌性的急挫，不过近日确诊的个案持续高企，楼价升势将会受阻，预料短期楼价指数继续在高位反复，波幅可能会扩大，不过不会转势大跌。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内地七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进一步升到去51.1，创咗4个月新高。有分析就认为，数据反映中国经济复苏理想。至于海外疫情反复，相信只要主要经济体未有重新收紧封锁措施，内地嘅制造业仍有望维持扩张。李津升报道。 內地七月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由六月嘅 50.9 進一步升至 51.1， 好過市場預期，創四個月新高，亦都係連續五個月處於50盛衰分界線以上。期內生產同新訂單指數持續上升，處於擴展區間，一直喺收縮區間嘅從業人員同原材料庫存指數亦都按月回升。國家統計局提到，全球主要經濟體逐步解除封鎖措施，帶動新出口訂單指數同進口指數按月上升。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鄧世安認為，數據反映中國經濟復甦理想。他說疫情導致全球製造業運作不暢順，但中國防控較好，不少經濟體都要依賴內地生產和出口的必需品，訂單需求因而增加，但全球經濟始終陷入衰退，中國還要面對出口表現反覆的挑戰，亦都要關注水災對部分地區的生產活動和運輸構成阻礙。提到海外疫情有新一波發展跡象，鄧世安說目前未見歐美重新收緊封鎖措施，相信 PMI 短期還會在50以上。 海外疫情都是反覆，雖然是這樣，見到很多主要經濟體譬如美國、歐洲都盡力是重啟經濟，直至到疫情差到歐美經濟需要重新加緊這個社區隔離措施的話，可能到時才個影響會較明顯。暫時來講這方面都還未出現，所以中國我想那個出口表現方面，即是拿到的訂單和過去的情況都不太顯著的轉差。 鄧世安又說，目前中美緊張關係帶來的影響以政治層面為主，未傳遞到製造業和進出口數據。香港電台記者李津星報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95点，跌咗115点。主板成交额全日系有1,191.5亿，恒指八月份期货夜期系而家系报24,569点，升12点，成交张数2,863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310点，升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收报13,637点，升咗171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34蚊，跌1蚊；中芯国际29.85升1.65；阿里巴巴246蚊，升1.2；美团点评191.9，跌3.1；友邦保险70.05跌8；港交所370.2，升7.6；建设银行5.68跌9；中国平安82.1跌5.5；汇丰控股34.95跌7；小米集团14.82升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建德国际控股、正通汽车、康特农、远大中国同埋指尖跃动。五大跌幅股份系 Retailmix、国盛投资、宏达金融控股旧股、中国中石控股同埋神通机械人教育。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43，人民币6.976，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系报18,2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73.09美元，卖出价1,974.14美元。港汇指数报106.1，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天富海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 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东九龙区相当之挤塞噶，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的龙尾一路塞到去启祥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慢驶，龙尾丽晶花园。启福道去观塘绕道龙尾在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在龙翔道近天马苑和太子道西近联合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段仍然是挤塞，龙尾去到接近丽景。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仲是需要实施减风措施的。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西站都是车多，龙尾过了马加烈医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沙田岭隧道。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由于刚才咧，我哋要转播行政长官记者会嘅关系啦，咁所以今日嘅节目时间咧系受到影响嘅。而喺刚才嘅记者会入边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宣布咧，基于公共健康嘅理由啦，而援引咧紧急法，将立法会选举咧押后一年，去到出年嘅9月5日先至举行嘅。嗱，大家对于特首呢、这、一个政府嘅呢一个嘅决定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至于咧喺而家嗰个立法会嘅真空期到底如何处理咧？特区政府咧系会提请中央系作出决定嘅，提请人大系作出一个嘅决定嘅。嗱，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咧民主党嘅主席胡志伟，胡志伟你好。 Hello， 燕平你好。 系点睇政府作出呢个决定，佢背后所列举嘅理据啊？嗱，根据咧佢哋嘅列举嘅理据咧，主要都系因为疫情严峻，亦都指出咧，如果根据而家我哋嗰个嘅感染嘅人数咧，系的而且确有一个好大嘅风险嘅。点睇呢个理据？ 我谂首先呢个理据嘅本身咧，系特区政府自己喺即系过去呢几个月咧，其实系冇认真地去聆听几位专家嘅意见呢，係招致嘅结果嚟㗎。咁当然啦，而家客观嘅事实就係疫情嘅发展呢係越嚟越严峻嘅，每日都有过百名嘅係即係有过百名嘅係感染者啦。咁变成就係、是、特区政府係利用咗呢一个咁嘅过程呢，最终就係疫情嘅理由是去推迟那个选举咯。咁我諗有好多嘅评论都会即係另一个角度，就係、是、正如佢喺个 佢嗰個發言嘅內容都有講到，佢其中一個考慮點就係話，將會有好多內地嘅係市民咧，係唔能夠嚟到香港係投票，係作為其中一個所謂公平公正嘅選舉，佢要佢推遲嘅一個幾重要嘅理據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係從呢一角度，好明顯，究竟係疫情決定咗推遲選舉，還是係選情決定咗係推遲選舉？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係睇得到，即係政府考慮嘅時間咧，係同個選情係有關係，可能更加重要咯。 嗱，但係胡志偉啊，其實頭先咧，特首佢都話啦，即係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冇考慮到一啲政治因素嘅。佢亦都係舉出咧，就係選管會主席馮華喺7月28日係俾咗一封信佢，咁佢哋咧就列舉咗選管會成員咧對於9月6日如果係如期選舉咧帶嚟嘅公共衛生風險嘅，譬如咧佢就援引話封信入邊啦，有講到譬如即係嗰個票站嘅即係好高密度嘅問題啦，難以維持咧有1.5米嘅社交距離啦，亦都有唔少票站咧係有相當之多嘅選民咧去投票嘅。咁而喺中央點票站咧由於嗰個地方嘅環境嘅問題，咁亦都係要作出一個即係一個恰當嘅社交距離咧，亦都有困難啦。咁此外咧，亦都會係指出咧，即係長者去投票嘅時候可能帶嚟嘅健康風險啦，咁同埋咧就係話佢話300万嘅選民，如果即係真係有一啲嘅情況出現咧，會可能出現一個幾何級數嘅感染風險。咁所以咧，佢哋就即係話，即係政府咧應該由公共衛生嘅角度去考慮9月6日。進行選舉是不是可以安全地舉行？剛才呢所引述的內容呢，特首就說呢，他是之前沒有跟馮華法官他們是談過的，即是作出這個押後選舉的決定之前呢，他們是沒有跟馮華法官去談過的。而馮華法官他們呢就在7月28日給了這封信，他們列舉了剛才的一些的因素，還有列舉了一條問題了。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其实基于疫情而押后选举系咪完全冇理由咧？ 我即系咁讲啦，即系喺其他嘅国家咧，都会有喺疫情之下系展开选举嘅一个即系安排嘅。咁我哋当然理解疫情系即系嗰个严峻嘅情况，政府当局喺处理或者安排嗰个票站嘅系或者成个选举嘅安排上面咧，是要有一個不同的思維。我覺得這個呢是政府自己本身的責任來的，因為如果用這個角度的話，我不知道是即是你今年是這樣，你有水晶球之後明年就會沒有事的了嗎？那我變成就是說這個觀念的本身就會變成就是可能是一個即是一個不短的時間裡面會常用的理由呢，是去推迟那个选举。咁呢一个其实唔系一个好嘅做法囉。 嗯， 即我理解到困难嘅。但呢个困难系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我哋嘅所谓嘅我哋日常嘅选举工程嗰个部分。咁但系呢一个选举工程，我哋当然会受好多嘅系法例嘅约束，包括而家限聚令之下，我哋都唔容易做到呢一个系即系所谓选举集会啦。我哋可能都要改變咗我哋嘅拉票嘅方法都唔定嘅，但係剩翻嘅就係話政府當局喺嗰個票站嘅安排上面係唔係真係無計可施呢？呢一個我哋好明顯就係對一般市民對我哋嚟講咧，其實我哋係想像唔到就係變成一個無計可施嘅狀況咯。 当然特首亦都有引述到两个国际嘅组织统计啦，就话呢係截至到7月15日呢，有60多个国家同地区呢因为疫情而押后选举，预期举行嘅呢係有49个。咁不过呢胡志伟傾返呢，到底我哋将个选举押后一年之后呢，中间嗰段嘅立法会嘅真空期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啦？由于特首就话呢，即係冇办法去即係引呢个嘅紧急法呢去 將現有的立法會議員的任期再延長的，因為這個基本法69條是有一個很清晰的規定，就是說即除了第一屆之外以後都是四年為一個的任期的，所以他是會提請即請人大去作出一個決定的。不過他自己也有說，即是如果是看回即現在的規例情況，其實也都另一個就是援引立法會條例的第11條，即是說中間召開一些緊急會議，而之前一屆擔任議員的人士呢就在舉行會議那陣時認識為立法會議員，由他們去出席會議。你覺得究竟應該怎樣處理這個一年的立法會的問題呢？ 首先燕婷你引述的這兩種的做法呢，正好就是說明了你不是從那個的是選舉安排去避免疫情或者避免感染的角度出發，而招惹回來呢有更複雜的是一些憲制上面的問題咯。所以我剛才你講了兩個處境，第一當然一未有結論啦，但兩個情景都不是一個合理的狀況來的。因為政治的制度你定了之後，然後你可以是有即是是可以是很隨意，特別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行政長官不是一個有民意認受的行政長官，然後還要援引就是說呢要透過這個人大釋法或者人大決定去合理或我們叫做開山闊好合理化一件事的話，更加是只是證明了就是這樣的做法呢其實是破壞了個憲制秩序咯。 嗯，好啊，胡志伟，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胡志伟系民主党嘅主席，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各位听众对于日后选举一年去到出年9月5号先举行有咩睇法呢？打嚟同我哋倾下。有李生，李生你好。 啊，你好啊。 系李生，有咩睇法？ 系啊，咁我见好似早一个礼拜前咧，教育局咧都安排咗啲9月1号开学嘅指引嘅，咁就。同嗰個選舉嗰個做法好似有少少唔係好配合，即係如果係個疫情係咁犀利嘅，其實就索性連開學都唔會去諗啦，係咪？再可以做遲啲啦。咁啊，另外就係、是、如果真係即係個疫情咁大問題嘅，咁解好似嗰個封關咧，係咪？好似反而係解決咗個選舉就可以控制到疫情，但係點解唔好做多少少即係關於取消多啲嗰啲豁免啊嗰啲措施咧？ 系 啦，咁至于就话系啦，委任即系嗰个咩立法会嗰个真空期咧，咁不如索性委任啦，俾一年时间政府做咯，睇下仲佢做咗啲咩出嚟，咁咪俾市民睇下咯。 不过头先特首都有话嘅，即系入境人流嗰个限制上面咧，佢哋已经压缩得好紧要噶啦，咁同埋即系都压缩到几尽噶啦，同埋而家翻嚟嗰啲咧，佢哋话主要都系香港嘅居民嚟嘅，即系佢有一个咁嘅说法系啦。 香港居民都会染疫噶嘛，系咪？即系你一日有一个漏洞喺度嘅，咁其实咪大家会人士咯，系咯。 但系李生，你觉得即系都系你唔系太同意政府押后选举一年呢个咁样嘅决定啊？系咪啊？ 其实就我觉得同佢觉得本身啲措施唔系好配合，即系押后一年本身系咪问题？我又觉得唔系好大问题嘅。咁但系问题就系点解你可以觉得开到学，同埋佢嗰个态度咯，我觉得系开波都唔系好似好认真去应对疫情。 嗯。 咁但系就开波就已经系去到宣传去押后选举，即系好似呢个先至系嗰个佢哋个目的。instead of 即系个疫情好似系唔知点样好似点样爆出嚟咁样咯，个情况反而系。 好， 即系俾人感觉唔好睇咯。 明白，好多谢晒阿李先生嘅电话嘅，嗱电话号码1872311啦，咁你可以继续打嚟咧，发表意见同睇法嘅。咁不过咧，行政长官喺刚才嘅记者会入边咧，即系再三就强调啦，第一是因为一个公共卫生的考虑啦，咁第二咧，亦都系要确保选举嘅公平公正嘅，咁所以佢哋作出咗咧押后选举一年呢一个决定。你点睇？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应疫情决定将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延至2021年9月5日举行。她表示，紧急规例条例只能够将立法会选举日期推迟一年，而未能够处理立法会未来一年将出现真空期的问题。他引述国务院指，如何处理立法机关空缺，中央将依法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林郑月娥表示，已经就事件向中央政府呈交紧急报告，寻求指示和支持。国务院已经回复，表示支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基于公众利益和香港实际情况，依法作出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的决定。林郑月娥表示，将撤销有关9月6日换届选举的公告，选举程序即告终结。政府将向有选举开支的候选人按新设指引支付款项和退回按金。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分别发表声明，表示理解和支持特区政府因应疫情形势推迟立法会选举。港澳办说，推迟选举一年的决定是保护香港市民生命和健康，保障立法会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的重要举措，符合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不影响特区政权机关正常运作，亦都不会损害香港市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对于立法机关空缺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尽快作出决定。中联办说，推迟选举的决定符合宪法、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体现对科学防控疫情的尊重，体现对广大市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责任担当，顺应主流民意，强调没有安全的选举环境就谈不上选举的公平公正。天文台表示，考虑在今晚发出3号强风信号，并取消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季风低压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料该低压区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新增1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8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62宗和早前确诊个案有关。屯门康和护老院、旺角稻香群组再有人确诊。另外有3宗输入个案，分别由一名菲律宾返港的外佣、一名印度海员和一名墨西哥商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最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的快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在仁安医院，咁受到车灯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现在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意外，龙尾仁安医院，狮隧去沙田方向现在要实施间封措施。而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利大楼有意外，龙尾丽晶花园，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利大楼有意外，龙尾丽晶花园。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的意外仲未清场的，一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嘅车龙咧排到接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亦都系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而家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噶。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启业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一段咧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太子道西近联合道，同埋亚街路街近路明道。咁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就排到近启祥道，启福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而家龙尾沿住东九龙走廊咧一路去到近康庄道桥底，协和街下行落去开源道回旋处嘅交通咧亦都系繁忙。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車龍排到近青衣西北交匯處，而較早前長青隧道去屯門方向的間封措施已經取消。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荃灣西站一段交通是非常繁忙，龍尾去到麗景。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近住葵興村一段車龍亦都是塞到麗景。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瀝源村段龍尾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提大家，喺港珠澳大橋因為強風措施，而家主橋嘅全線以及係香港連接路嘅車速限制都係降至每小時50公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国安法十问。 国安法定明，特定情况下案件聆讯可不设陪审团，这个做法与基本法第86条指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原则予以保留，是不是相符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基本法这个条文呢，它的目的就是保障香港仍然严重刑事案件里面是采用这个陪审团的制度，但是它保障的就是这个基本原则继续保留，就不是表示说即不可以是有一些案件基于一些特殊的考虑就不采用陪审团。咁要睇翻香港法院嘅判例咧，佢亦都有講到明咧，其實被告人咧係冇一個法定嘅權利咧，係一定需要咧接受呢個陪審團嘅審訊，因為咧控方咧可以決定，譬如喺區域法院而唔係喺高等法院咧去檢控某一個嘅被告人。咁如果區域法院檢控咧，咁就冇呢一個陪審團。咁所以而家呢個港法安排咧，就係話即使喺高等法院原訟庭咧。虽然一般是有陪审团，但都可以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即是这个律政司司长去考虑到这个案件，譬如是涉及到国家秘密啊， 或者呢件案件嘅性质系令到如果有陪审团嘅啲陪审员可能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啊，呢啲情况之下咧，律政司司长系可以决定咧系唔采用陪审团。咁但系咧改咗咧嗰个审讯制度，即系话咧本来系一个法官同七个或以上嘅人士组成陪审团。咁如果呢啲唔用陪审团嘅案件咧，而家国安法就规定由三个法官咧去审理。咁由三个法官审理，相对于一个法官会同陪审团审理咧，其实都唔系一定咧系一个对于被告人更加差或者更加少保障嘅制度啦。因为三个法官都会系呢个高等法院嘅法官，咁佢哋应该都系有足够嘅资格啊，有足够嘅公正审判案件嘅能力处理呢件案件嘅。 香港大律师公会执委罗敏聪， 要回答你呢一个问题咧，我谂咧，我哋需要去理解一下基本法第八十六条嘅条文啦。佢系咁讲嘅：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咁呢个重点呢系个原则啦，基本法所讲呢佢都系个原则系会保留啫，但系并不代表呢个被告呢系有权坚持佢个刑事案件呢系一定要有陪审团嘅。其实香港终审庭呢亦都有判例呢讲得好清楚呢，就系一个刑事案件嘅被告呢，佢并冇权坚持佢嗰件案件呢一定系要由呢一个陪审团系去审理嘅。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喺香港呢，刑事案件呢佢可以係喺區域法院去審理啦，或者喺高等法院係審理啦。咁只有喺香港嘅高等法院審理嘅刑事案件呢，個被告呢先至係會係有呢個陪審團係去審理嘅啫。但係國安法第四十六條呢就會好具爭議性啦，因為呢佢裏面講得好清楚呢，律政司司長呢係可以呢係發出一啲證書呢，高等法院嘅原訟法庭呢係可以喺沒有陪審團嘅情況之下呢係去進行審訊，並且由三名嘅法官呢係組成審判庭嘅。一般嘅香港市民呢，佢哋都會覺得按照基本法同埋之前嘅制度呢，如果一件刑事案件呢要係喺香港高等法院審理嘅話呢，嗰個刑事案件呢係會有陪審團嘅情況底下呢係聆訊嘅。咁但係呢呢、这、一個權利咧就冇咗啦，喺國安法嘅情況底下。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相信政府咧亦都會講翻咧，就係話其實按照基本法佢本身嘅條文咧，一個被告咧並非係有權去堅持去將佢嘅案件咧係喺一個陪審團嘅情況底下咧係去審訊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國安法嘅條例咧其實冇經過一啲廣泛嘅諮詢啦。另外有一點咧就要指出嘅就係、是。如果冇陪審團去聆訊嘅情況底下咧，嗰件案件咧將會由三名嘅高等法院嘅法官咧去組成呢個審判庭，咁咧係會對我哋高等法院咧嘅人力資源咧係會造成更大嘅壓力咯。 國安法十問。 言論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行政长官刚才话咧，点解系佢会同行政会议咧系决定咧将整个嘅选举咧系押后成一年咧？咁主要咧就系有一个公共卫生考虑啦。因为就算咧而家嗰个嘅四五月嘅经验，就算系个疫情稳定咗咧，社会都一般要几个星期去回复。亦都专家就话咧，除非有疫苗啦，否则年底咧有冬季嘅爆发嘅可能噶。而另外咧，系立法会作为一个即系重要嘅机关啦，咁如果佢哋押后一年咧，可以系唔妨碍选举周期同埋立法会嘅会期嘅。电话号码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请嚟咧，电话旁边请嚟系新闻党嘅主席叶刘淑仪啊，叶太你好。 你好， 系叶太啊，其实咧就系而家将个选举咧押后一年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哋会话，其实如果计翻香港嚟讲咧，暂时我哋都未去到其他地方嗰个死亡率咧一个咁高嘅地步。咁系唔系真系要将成个选举押后一年咁耐咧？你点睇咧？ 我谂呢个讲法系好难以接受。咁系咪要死好多人先押后啊？讲呢句说话嘅人，我觉得简直唔可以理解佢个理据。咁唔系话香港死得人唔够多， 要死多啲至押头选举啊！人命紧要，抑或政治紧要啊？梗系人命紧要啦。提出呢个理据啲人嘅逻辑好有问题，即系佢唔重视香港人嘅生命啦。 咁但系点解 一个我哋都唔想咧？ 系呢个当然啦。咁但系点解会系一延就要延到一年咁耐？唔可以譬如举个例，即系可能系出年嘅年头啊，定系点样咧？ 第一，行政長官講咗啦，即係好難話得實出年年頭個疫情會受控。你知好多專家講，即係都會有疫情，疫苗亦都冇咁快準備好。專家講，就算疫苗準備好，都唔係話打針咁打咗就一定可以免疫，係嘛？冇人知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病毒，嚇佢嘅情況點冇人知。另外，行政長官都解咗啦。就我哋嘅選舉嘅安排都有個循環嘅，即係如果我哋押後咧，要俾機會人哋再登記啊，係嘛？嚇，雙方都已繼續揾人去登記㗎，嚇、啊，再整個臨時要整個選民登記冊，再經過呢個程序㗎，咁、那個程序就係要一年嘅，所以我覺得押後一年啊合情合理。其實對譬如對建制派嚟講，我唔覺得對個選情有幫助喎。 係嘛？點解咧？ 因为如果是社会的怨气一路累积的，到出年都是一样，那可能累积的年爆发更紧要。我觉得是对保护市民的生命是有帮助。如果你说你以为建制派帮到选情，绝对不是。顺便我要申报，我没有参加行政会议的讨论的，因为是有利益冲突。政府系冇邀请嗰啲参选嘅行会成员去开会。 了解嗱，咁但系换转另一个角度去讲啦，即系你头先话押后选举一年咧，未必会对建制派系有利嘅。咁但系会唔会反而因为押后一年而导致到即系市民嘅不满，可能反而会影响咗建制派即系出年嘅一啲嘅选情或者支持度咧？ 嗱，呢啲完全我相信呢个决定完全唔系基于选举嘅考虑。正如你讲，可能一年后对建制派更不利，因为可能对政府不满的人更多，真是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而已。因为个疫情真的挺严峻，由7月8号到现在已经那个感染的人数是多了，比起过去那6个月高多 140%， 死亡率亦都大幅度增加，还是过身的很多都是长者、长期病患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人命代价。如果是夹硬选举440万人去投票，而政府都解释了，选委会都写进信给行政长官，他做不到事来保障我们安全，他又没有权，或者他选举分两日，他又那些票站又挤逼，不可以说每人隔1.1米，全部、准备都没有，那个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其实我哋新民党系准备好晒，我哋对于面对9月6号嘅选举系冇担心嘅，冇闭翳。 系嗱，咁不如讲讲就系、中间立法会嗰个真空期咧，应该点样处理咧？而家就要由中央政府提请人大常委作出一个决定啦。咁特首都话即系唔知道究竟人大常委会点样去处理。咁不过其中另一个考虑咧，就系、是、可以按立法会条例第11条咧，由特首召开紧急会议。咁于是上任嘅议员咧就系、是、一个议员啦。你觉得点样嘅？处理会比较好咧， 通嘅根本唔可以用立法会条例嘅，因为你唔可以凌驾基本法69条啊嘛。基本法69条讲明，除咗第一届立法会之系2年之外，以后得4年，我哋嘅任期根据基本法9月30号就完结嘅。你唔可能叫一冇身份嘅人翻嚟吓，唔系议员嘅人翻嚟开会。佢讲啲紧急嘅做法系我哋仍然系任期未结束嗰阵时候。如果你话夹硬宣布一个日子，咁呢啲系取巧，系经唔起法律挑战啊，冇可能嘅。个会议系非法嘅，我认为咁样搞法。 咁你觉得点样处理呢一年嘅时间啊？因为你起码都有拨款条例草案去处理啊。 咁啊，佢要中央要处理嘅就系基本法69条。中央有两个选择，一系就解释释法，即系我哋个4年任期嘅点解咧？一系佢作个决定啦，系咪？两样都系佢有权嘅。 会唔会有机会可能系做一个类似临时立法会之类咁嘅一个临时嘅架构去处理？ 当然过往都做过，但如果你顺延咧就简单啲。但如果你要再组织个临时立法会，你要考虑点样组成。 咁如果你唔係選嘅，係咪原班人馬委任呢？咁咁中央都要考慮啦。所以我認為佢係一係就解釋，一係決定啦。我都講唔明啦，即係好難話評估邊個方法好啲啦。而且對外國嚟睇咧，如果對國際社會嚟睇咧，可能信言係合理啲啦，而唔係話組織個新嘅非選出嚟嘅議會啦。 信言嘅意思即係話將嗰個任期由 延長啦， 延長即係由四年變到五年，係咪啊？ 即係一個可能性係咁啦，係嘛？ 嚇！即係你覺得呢個係比較可取嘅做法嚟嘅？ 即係可能對國際社會係比較容易啲理解 明白，好多谢你啊，叶太，倾到呢度啊，唔该晒 吓， 拜拜。叶刘淑仪系新民党嘅主席啊，电话号码18721啦。作为选民嘅你啊，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咁啊，当然啦，头先政府亦都有讲到嘅，为公平起见咧，即系如果系要唔干扰个选举周期嘅时候咧，到时咧选民登记啊，种种嘅呢啲咁样嘅步骤咧，都应该要再嚟过噶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民建联嘅主席李慧琼，李慧琼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我想问啦，即系对于建制嘅政党嚟讲，呢次政府去推迟立法会嘅选举一年，你哋评估对于你哋嚟讲会系有利定系不利咧？一年之后， 其实我哋而家冇就一年之后嘅选情作评估，我哋亦都认为而家最重要真系做好抗疫工作。说实在，而家我哋落区拉票，市民其实都个心真系唔喺选举嗰度，确实。大部分市民在水深火熱當中，失業的失業，鋪頭吊緊鹽水的吊緊鹽水，很多市民擔心，所以大家都很感受到那個社區那個民情民意，就是大家要求政府是全心全意抗疫，那我們都是在做同樣工作。其實你看到我們選舉工程亦都因為疫情那個蔓延，其實已經是基本上是無辦法正常地開展的了，因為你兩人的限聚令其實都是等於是做不到事。那我們就算落區，其實我們都覺得講選舉呢，亦都市民都不是在這個時候關注，那所以現在我們就做緊這件事咯，亦都沒有在這個時候就去評估一年之後對我們選情的影響，亦都認為現在最重要都是真的抗疫工作。 但你們怎樣評估呢？市民對於整個選舉押後一年的一些民情民意呢？因為即是宗教當然特首就舉了呢，有成60幾個國家和地區呢都是有押後到選舉的，不過呢押後到一年這麼長時間呢，當然有每個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啦，不过亦都有啲地方咧，佢就算押后咧，都唔会话真系押后成年咁耐嘅。咁但系对于选民嚟讲，佢哋就要等到出年先有投票。你点评估市民嘅民情民意咧？ 我自己认为而家真系最重要都系要将疫情压落嚟先。当然，如果疫情压落嚟嘅话，我想大家其實就不如既然行政長官做了這個決定啦，我們就用好這一年的時間去修復香港那個破壞啦。大家都知道香港已經破壞已經是內傷的了。但是我自己反而認為民情民意的變化呢，隨著那個疫情的發展是會在短時間裡面是更加緊要的。大家想想，如果社區繼續爆發，那個方艙醫院起不到，而家每日有過百的人是亦確診咗，冇辦法送院喎。呢啲情況如果唔改善，跟住我哋再有更多生命死亡，我諗個民情民意更差咯。即係後選舉，我相信亦都會有啲市民有唔同意見咯，係嘛？我自己認為總體冇嘢比健康同埋生命更重要。 不過李慧瓊，即係因為而家呢個疫情真係大家都評估唔到啦。會唔會可能真係出年九月嘅時候個情況都係咁樣啊？即係個疫情，咁到時係咪個選舉又再押後成年定係點咧？ 咁我哋當然唔希望要用一年時間去處理啦。而事實上，但我哋必須承認咧，這個疫情是否能夠控制到咧，係一個全球嘅因素影響嘅。淨係香港控制到，或者淨係一個地區控制到，其實都不足以係確保疫情唔會反覆。咁所以事實上，而家真係係一個面對咁嘅處境咯。一年後，我哋喺呢刻，我認為一年，正如頭先你都提啦，其實可能已經好多市民覺得啊，會唔會長咗啲咧？咁但係特區政府都有佢頭先提出嗰個理由啦。咁但係 你一年之後那個情況真的沒有人可以掌握，但我只是知道如果現在不去做剛才我說的事情，再爆得緊要一點，再有多些人死亡，甚至再多些人確診是沒有醫院入，有多些醫護人員染病的話，香港就真的很糟 了。疫情當然是一個考慮，但是特首也都說考慮到那個選舉的公平公正性，他也都是援引說有些人可能不是住在香港的，現在如果舉行選舉的時候也都會不會是有一些人士呢是回不到來香港投票啊，即等等等等這些的理由。不過也有之前有些人說為什麼你不可以研究其他的投票方法，即是譬如無論是郵遞投票啊或者是電子投票啊等等，其實你都可以同樣處理到的問題的。所以如果說是因為有一些人士因為邊境管制而沒有辦法回來香港投票，影響了選舉的公平公正性，而作為其中一個去考慮押後選舉一年的，是不是充分呢？ 我认为啊，最主要的理由呢，特区政府真的应该集中精力资源是去抗疫咯。即是说实在选举呢，特别今届选举大家都知道是大事，而且是非常关键。如果继续平衡咁抗疫加选举呢，我恐怕特别是主要官员嗰个精力呢都真的会分散嘅。咁如果你问我，我认为剛才我都講了多次了，如果疫情沒有辦法壓下來，其實不要講選舉，連生命健康人人自危，那其實是不是這樣是最重要呢？我自己認為在區即其實市民都是有這樣的聲音，而我自己也都認為是這樣，即所以你說當然特首講的理由絕對是一個理由來的，但是我認為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應該是集中精神資源，是和是要團結社會可以團結的一切力量跟大家抗疫。 明白。最後一件事想問的，押後選舉這個訴求呢，在今天宣布之前已經有一些的人士提出了，我想問你們民建聯或者你自己呢，有沒有對於中間這一年的立法會的真空期怎樣處理有一些看法，或者有一些建議？ 現在自從這個訊息都在坊間討論很久，我們都研究法律的。事實上在本地法律來說呢，是我自己都看不到怎樣用本地法律去處理這一年真空期。要是就之前有些行會成員說是14日這樣延期，但這個都處理不到個真空期，因為事實上你說抗疫始終有些法例可能通過，市民很多在水深火熱當中，可能有些錢要撥，那我們其實真的要想個辦法給立法會合理地運作，讓到市民那個即係要讓到香港係處理到我哋香港要處理嘅事。 嗱，而家就係由人大常委會做一個決定啦。咁但係你覺得嗰個嘅做法會係將而家嘅立法會議員嘅任期去然後延長一年，即係可能係透過釋法啊或者其他程序，定係用一個即係嘅緊急嘅會議嘅處理，將上屆嘅議員當為即係嗰次緊急會議嘅立法會議員，定係抑或另立一個臨時機構去處理中間嘅一啲嘅法例問題會比較好咧？ 我自己睇最緊要個目的同效果，我哋想要咯。簡單嚟講，其實任何方法能夠讓到議會合理地運作，特別喺抗疫或者係經即係修復香港期間，有咩重要法例？有咩重要撥款，我哋係唔會因為呢一年嘅真空而係冇辦法推動嘅。我諗一定要無論任何法例都要達到呢個目的。 但係人大常委如果作決定，咁佢都應該係一個合理嘅決定啊。咁但係問題個方向係點樣咧？你嘅睇法咧？ 頭先我咪就係講，最緊要你無論用邊個方法，最緊要都係能夠達到我頭先講嘅目的咯。即係而家我睇，如果你話淨係叫立法會主席開一次的會議，看來未必真的可以處理到。 臨時機構呢？ 臨時機構總體來說，我想都真的要有一個立法機關是在這一年裡面合理地運作。 好啊，多謝你李慧瓊，謝謝，拜拜。民建聯的主席李慧瓊，有莫生，你好莫生。 你好啊，系啊，想讲讲咧，就系、是、其实都唔需要谂太多嘢噶啦，或者民主派都系，咁就算你延几耐都好啦，咁我相信就算系下年又好，或者半年都好啦，咁都系会继续 DQ 噶啦，大规模，咁不如即系我觉得就系、是、着眼于睇下点样可以喺呢个议会外边抗争啦，系啦，即系要走入去建制入边，就我觉得应该冇乜可能噶啦，已经系啦。 咁但系立法会以外抗争，咁又可以点样做咧？同埋对于一啲嘅 政党的生存来讲，其实他能够有在建制入面，即是有一个议席，这件事对他们生存都重要的。 我相信其实那个模式已经很大的改变，经过了去年反送中之后，我相信很多讲紧他们的一些他哋一啲嘅點樣講咧？呢啲 parties 啦，佢哋會知道自己究竟應該點樣可以生存到啦，唔係話傳統咁樣嘅模式可以生存到落去。 好多謝你，莫生，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